19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销会将于5月23号到26号在平壤的三大革命展览馆举行。本届展销会将由我国、新西兰、德国、俄罗斯、罗马尼亚、马来西亚、蒙古、新加坡、中国、柬埔寨、泰国、澳大利亚、伊朗、意大利、印尼、越南、古巴和中国台北的220多家公司参加，推出电子、机械、金属、建材、运输、食品、日用品工业等各部门利用先进科技生产的制品。